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Daddy, thank you for the love。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CIBS 领跑完一次的国外跑步经验永世难忘， 大概100尺左右的一间房间，所有的铺布就好像一个仓库那样高到我的膝头哥，好恐怖。 无目的旅游，圣经人物雅各曾经欺骗哥哥以扫，但以扫最后放下仇恨， 以扫愿意跟雅各亲嘴，都是代表他原谅了雅各了。 哥哥你， 我的弟弟雅各，哥哥真的很挂住你。 十三个 OT 的少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的新唱片 Disco 在英国特别榜一上榜就成为冠军的大碟，真的非常之犀利。澳洲的国宝 Kylie Minogue 啲咁 groovy 嘅节奏咧，好啱呢一位女歌手啊！身形 keep 得好好咧，又唱得又够晒靓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Kylie Minogue Real Groo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收动音乐，大家好， 有波性有严琼啊！星期二我哋仲有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宾神会帮我哋接电话。 系啦、啊，等你冠名赞助你嘅故事啦，同埋搭配一首歌俾我哋嘅。 冇错啦，咁呢个故事都系你人生有关噶啦，大小事情，开心与唔开心，咁啊透过一只歌可以抒发到呢个故仔嘅，我哋非常欢迎嘅。 系啦、啊，咁我哋寻日有开少少嘅， 系 就会唔会有人有兴趣想分享一啲咧？你哋喺啊？cafe 所見過啦，或者所聽過啲好匪夷所思嘅故事咧，如果有嘅話咧，歡迎打上嚟啦，電話號碼 1872-388 或者 Facebook、IG 都可以私底下 message 我哋都得嘅。 系啦， 系啦，因为寻日阿琼就讲开佢好中意即系喺 cafe 度偷听人哋讲啲咩啦。咁、我都有铺人好中意睇人哋电话揿紧啲咩啦。 我今日唔小心俾佢睇到啲唔应该睇嘅嘢。 咁阿琼话说头先节目前咁佢就揿紧电话，咁我唔知我虽然好似唔系好，但系好似行过都会即系装下人哋个电话，好抢眼啊嗰件事。咁正常阿琼平时电话咧都一定系一系就出紧 post 啦。一系就系联络紧啲，即系可能唱片公司处理紧节目嘅嘢啦。 系咪好勤力？ 非常之勤力噶。大家见到好多嘅 post 系阿琼帮手打嘅咁。 所以有错只得我。 然之后头先我居然见到佢电话显示嘅并非以上任何一样嘢啊。 系啊， 而喺度玩紧手机嘅。 而且 我忍唔住话咗出嚟， 而且系一个即系冇任何技术含量可言嘅手机 game 啦，咁样。咁但系俾波胜发现呢件事之后，我系一啲羞愧私心都冇嘅，因为咧其实明明好多嘢未做啦，但系咧人通常就系咁噶嘛，越多嘢未做就越唔想做啊嘛，咁样。跟住我唔得，我需要呢个 game 嚟疗愈一下我咁样。咁我就解释俾佢听点解呢只 game 疗愈啦，即系其实佢冇任何打爆机嘅概念嘅，即系一个纯 kill time 嘅游戏啦。但系其实我明明而家最唔够用嘅就系 time 啦，点解要 跳晒所有自己嘅 time 咯， 跟住咧真系好笑。其实嗰个游戏咧就系佢有几条好似 lab 嗰啲试管咁样样，咁入边咧就系唔同颜色嘅波波。你要尝试将嗰啲波波同一隻颜色摆落同一支试管度咯，咁你就不断咧，即系好似执屋咁样咧，即系左边抌去右边，右边抌去下边，下边抌去上边咁样。咁经过一轮嘅呢个整理之后，你就要尝试即系将佢全部一条管入边嘅颜色咧系同一隻就得噶啦。 系，即系简单嚟讲，就好似你有一兜红豆绿豆，你要将佢分翻开，只不过里边有好多颜色咁解。 系啦，即系实不相瞒啦。我冇任何做广告嘅成分，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好烦，有啲人觉得好低能，但系对于我嚟讲好疗愈，因为我冇用过任何脑，我就系见到同样颜色将佢砌埋一齐啦，同样颜色就摆埋一齐啦，咁样好过瘾啊！ 跟住我呆咗， 但我觉得我哋人生系需要呢啲游戏嘅，我嘅人生得未啊？ 咁有冇好啲啊？玩完之后 冇，你玩完之后 点解需要咧？ 玩完之后喊要即刻跪低咗， 但系我见到之后我。即系我第一下当然系笑咗出声啦，但系听完阿琼佢啱啱讲呢样嘢，我又谂紧，其实我都有少少呢铺人嘅，只不过控制到咁解啫。咁有时你电话用啲 app， 佢咪有广告弹出嚟嘅。咁我早几日见到一个广告，令我差啲 download 咗只游戏落嚟。 点嘅？ 嗰只游戏，你当系一个城镇咁，咁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摆设或者一啲建筑，咁佢个玩法好简单嘅啫，就系只要将同一款。嘅成三嚿摆埋一齐咧，佢就会自己合体 up 一个 gray 噶啦。 OK， 我知道，即系譬如三棵苹果树加埋一齐就会变成一棵金苹果树。 冇错 啦， 咁然后我大概睇个广告咧，佢类似就应该会最后变成单栋嘅建筑啦，可能系咁啊。咁我因为我净系睇个广告，哇，几吸引喎！ 系啊， 嗰、个净系睇啊，唔使你落手玩，觉得好舒服啊，好似唔使点用脑，总之将啲好似头先你讲嗰种状态咯。只系靠你对眼， 系啊系啊， 那个 process 其实好简单啊，同样款摆埋一齐，咁佢就自己 upgrade 啦，咁 唔系一个好复杂嘅思考过程嚟嘅。 系啊，跟住，所以我试完佢之后，我就谂，其实我自己都有嘅咁样咯。 于是乎，我哋两个就情不自禁讨论起我哋会摆喺手机嘅一啲嘅游戏 game 咁样，咁又讲起一啲货金嘅历史啦，咁样。 严琼， 我有啲唔想讲。 佢曾经。为咗一只 game 货金， 系啊，我真系货过一只 game 嘅金，你 系 估唔到系边个？ 嗰只 game 就系阿老爷官老爷， 系啊， 啊我点会估到严琼？因为呢只 game 货金啊，大佬 嗱，嗰只即系官老爷嘅，系啊老爷嘅 game 咧，系好简单。分神做咩笑我啊？ 分神呆咗。 仲系嗰个笑意咧，系隔住个口罩，我都见到你笑得好开心。 你明明所有人听到你为咗老爷货金，都觉得好搞笑、啊。 喂，老爷货金好不可思议咩？ 几啦，首先你玩老爷呢只 game 已经有一种反差喺度啦，仲要货金。我头先帮三成云听电话一个妹妹，佢话我都有玩过啊，不过我冇好似阿琼咁样样咯。 因为嗱，我解释点解我货金先。首先我货得并不是好高嘅金啦，咁样。但系你听我讲完之后，你都会忍唔住觉得想货金嘅。因为其实嗰个游戏咧就嘅嗰个男人不断升官发财啦，咁咪佢会娶老婆啦，跟住又会生仔啦，咁样一个过程嚟噶嘛。咁你发现咧，其实我真系几想佢不断娶老婆同埋不断生仔嘅，同埋不断升官啦，咁样。因为你人生就系得嗰呢三样好重要嘅事，升官发财娶老婆啦，咁样。 咁咧，但系你发现咧，你有两个途径系达到呢个目标啊嘛，一就系等时间过啊嘛，就佢不断会时数累积啊，咁你累积财富，你就可以去即系考试啊，去参加啲乜嘢啊，去娶老婆啊嘛，嗰啲啦。 大家睇唔到直播室嘅画面，阿琼佢而家系向住宾神，好似想说服佢话俾佢听，其实系需要 嘅。因为我由佢眼神当中 read 到一丝嘅鄙视，其实都唔系一丝嘅， 系 一堆嘅， 系啊， 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但系如果有钱咧，系可以加速呢件事嘅达成嘅。咁我有一日咧，我 login 入去呢个游戏啦，咁我睇有冇人同我即系咩联亲啊嗰啲啦，跟住点知咧佢就做紧个 promo， 佢就话咩啊恭喜你已经注册咗100日啦，咁我就有个特别嘅呢个优惠想送俾你， 原价唔知几多， 系啦原价唔知几多，咁而家咧只系需要5折咧就可以买到呢个 package 啦，咁入边咧就可能即系家财万贯啊，有100万2银啊，咁再加埋有一个咩咩即系已经送个冠爵俾你啦，送件衫俾你啦。送个老婆俾你啦，咁样，跟住喂笑咩啫？你仲笑？ 呢啲好似现实中冇嘅，一次过里边又 系。我仲记得嗰个好似系48蚊嘅咋，你谂下48蚊港纸，我就可以有老婆，有官职，又有一件新衫，再加埋我又可以家财万贯。我觉得 why not？ 点解唔试下咧？ 真系好赚啊！呢啲钱 真系，跟住我就即刻。俾咗啦，跟住其實我真係好有滿足感噶，因為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嗰個遊戲嘅界面咧，就係有個男人撥住把扇咧喺嗰個四合院當中啊嘛， 古裝嗰啲， 係啦，我買咗個 package 之後，個男人套衫即刻豪華咗啊！跟住咧， 幾易滿足嘅呢啲女人， 即刻個右手邊就有一個穿著土兜嘅小朋友喺度騎緊駁馬啦，跟住隔離有個好靚嘅女人，即係喺隔離露耶嗰啲樣咯。我即刻我覺得我係人生勝利組喎、 啊。我諗下次大惡霸咧，言情再輸做乜嘢？我買套嗰啲衫俾佢著。 土兜啊！ 唔系土兜，唔系土兜。 入边讲咗好多衫，你讲紧边一套？有土兜啦，有官服啦，吓。 嗰啲官服俾你着，然后听住佢嗌一声老爷。 喂 ，OK 喎、啊、，OK 喎、啊，我好想听阿一嗌我老爷、啊。 我估唔到你有咁特殊嘅喜好。但系你中意玩嗰啲 game， 有冇你发现有啲共通点令到你咁沉迷咧？即系头先你讲又唔系真系好帮到你实在嘅。即系减到压啦，系咪？定系嗰啲音乐啊、玩法啦、啊，定咩嗰啲触动到你 咧？嗱，即系唔计呢啲头先货金嗰只，我觉得我平时中意一啲游戏咧，好似头先阿波咁讲，其实唔系好复杂嘅一啲嘅咩升级啊、要打大佬啊、要打爆机嗰啲，唔系嘅，即系纯粹可能好低级层次智力 Q time。跟住，但系另外有一个特色咧，就系我朋友发现嘅，我系好中意听一啲咧好治愈系嘅。一啲嘅遊戲嘅聲效，咁、例如我之前有一隻都好沉迷嘅，其實佢就係模仿嗰啲嘢，有一隻糖果 game 嘅 candy 乜乜嘅嗰啲嘅 game 啦。咁其實佢嗰個主題嘅 setting 咧係 set 咗做 frozen 嘅，咁所以佢本你啲即係冰連埋一齊咧，佢就有個碎玻璃嘅聲，即係爆冰嘅嗰啲聲，唔係啦，總之就 我盡力啊， 唔係啦咁樣。跟住我就發現嗰隻聲咧係好好嘅，咁之後例如咧之後又有啲咩 ASMR 啦，就係專門收嗰啲特別嘅聲，譬如人哋吞口水嘅聲嗰啲，冇口水對唔住。呢啲咯，跟住之前有咩切番枧啊，切嗰啲硬嘅番枧嗰啲声咧，即系有啲人称呼呢啲声音会令你脑内高潮噶嘛，即系脑海入边自己有个高潮，我好中意听呢啲声嘅，所以我嗰只游戏咧唔需要好复杂，唔需要好精彩，唔需要画面好精美，只要佢配有呢个好疗愈嘅声效咧，就会好吸引。 即系嗰啲碎开嗰啲，头先嗰种即系冰嘅裂开啊，嗰啲硬嘅番枧，即系嗰啲 系啦，系啦， 薯片嗰啲应该都系。 系啊，同埋其实之前。切生果嗰只对于我嚟讲都系噶，因为切生果嗰只都系有啪嗰啲声咁，即系嗰啲生果跌咗落地下啪嗰啲声，我都觉得好好听噶。所以我 系好敏感、啊，你对啲声 系啦，同埋我系好贱解个位置就系咩咧？我系一定要开住声效嚟打机啊！ 当然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尊重嗰啲游戏 系啊， 系尊重埋佢嘅音乐噶嘛。 我会开住声嚟打，所以啲人都系通常好歧视我。即系譬如一班 friend 开紧 party 嘅时候，隔篱倾偈咧，就听到我隔篱喺度做啾啪啾啪啪啪啪嗰啲，跟住我 friend 就可唔可以尊重下个场合啊，小姐咁。 我谂咗好耐啊，即系你好中意呢一种声啊嘛，咁即系其实你会开嗰啲即系 ASMR 呢啲嚟听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谂咗好耐，即系有冇啲咩嘅歌近期一啲有呢种嘅效果可以俾到阿琼去听。 阿波盛话要俾个惊喜我啊，我头先系咁问佢，佢都唔肯讲。 系啦，我就系、是。 執住你啱啱講其中一個重點，即係嗰啲碎薯片嗰啲、清脆嗰啲嗰啲聲咧、勉強地俾我揾到一隻歌，應該有嗰種感覺，就係呢隻啦。 好疗愈喎， 真系话，仲话拣得几好啊，系嘛？ 系啊， 系啊，小尘埃嘅吸尘。 挺好的，尤其是个开头。 开头那个 beatbox OK 嘛。 是啊是啊是啊。 那个清脆的声。 埋班作个作品啊。 是小尘埃的吸尘用上了很多一些不同的 声效。 声效摆了下去的。刚才奔神都有讲啊。 放歌嘅时候，佢话刷新咗对艳情呢个人嘅理解。 但我想话咧，槟城原来可以列举出其他好多类似嘅呢嗰啲游戏嘅名嚟嘅，凭咩睇我唔起啫？明明最熟输嗰就系佢。 太多呢啲，因为如果系即系手机 game 上面放金，我系嗰啲超级正路嗰啲人嚟嘅，即系我。 例如咧，即系放过啲咩？ 其实都系大，即系大家会好。 我以为你想我再大清做皇帝。 我有玩过你嗰隻嘅，但我冇去到，好快就已经弃咗 game 啦。我玩咗好大路嘅，因为通常玩嗰啲，我特别会货金嘅就系同一啲动漫作品 crossover 嗰啲， 系嗰啲都好多人货嘅。 而有一啲 game 系可能一个月到就会有一次嘅 crossover， 咁基本上你每一个月咧，你都要控制住自己嘅银包， 唔可以货咁。 系啊，同埋我有个 pattern 就系佢但凡同呢啲嘅动漫作品 crossover， 我 系 会首先。睇嗰套嘅作品，哪怕系睇唔晒都好啦。 系， 即系例如如果《鬼灭之刃》会合作，我就会先睇翻佢嘅作品，温咗书先，然之后先至再去玩咧，个投入感感觉上系高啲嘅。 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好唔中意嗰只卡通，然之后其实都冇乜心机玩呢？ 哦，咁如果唔系太中意，我就唔会咁做。但系 so far 都唔会，因为拣得出嚟 crossover 都系啲大作啦，同埋心里边有个谂法嘅。通常佢一啲咁嘅合作游戏，佢都会有嗰啲抽蛋啦，同埋都系期间限定。咁我心里边嘅谂法就系，如果我睇完套作品再玩咧，我应该好有诚意，佢应该会因为我呢种诚意而打动到佢咧，会跌一啲限定嘅角色出嚟。 佢实知你睇晒啦，佢实知你通顶唔瞓睇晒佢啦，就系为咗打嗰只机嘅时候有啲限定扭蛋啦，你都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9宗本地个案，其中10宗感染源头不明。在本地个案中，59宗和之前的个案有关，54宗涉及跳舞群组，群组累计个案增至187宗。群组中有患者曾经去过沙田大会堂、龙亨社区中心唱歌或者跳舞。另外，仁安医院有一名的员工确诊，路德会新翠少年中心亦都有一名托管导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有多过50宗的初步确诊个案，其中北角苏浙工学一名15岁学生检测初步呈阳性，学校需要停课14日。至于11宗的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英国。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四凌晨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必须关闭。当局亦都禁止会址内进行现场表演同埋跳舞活动。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至40人，四人一台，唔可以多过10台。措施适用于酒店同埋会所。餐饮处所维持不可多于4人一台，入座率不可以超过一半。四人限聚令和口罩令会继续实施，所有的措施今个月26号起生效，为期7日。当局亦都会限制酒店或者旅馆的聚集活动，和加强防止感染措施，包括为客房或者出租单位设人数上限。要求酒店将受检疫人士和非受检疫人士隔离，检疫人士不可以离开房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会加强执法，确保餐饮处所遵守规定，希望市民和业界理解合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过去几日两次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到访过21个歌舞场所的人士要做检测，大约2800人已经按公告进行检测，当中找到50个初步确诊者，相信已经成功截断50条传播链。陈肇始话，政府在今个星期内会增加5间社区检测中心，并正系积极探讨在更多的地方，包括邮局和港铁站派发样本收集包。他又话，政府会就高风险群组，包括安老院舍、的士司机和向私家医生求医的有病征人士，推出强制检测。

成，你有冇咩人生座右铭噶？ 都有嘅，就系、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咯。所以我间唔中即系提下自己，对啲事情唔好抱有太大嘅期望。但系得意在就系慢慢咧，我发现原来咁样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个问题就系、是、慢慢个人会变得好冇自信心啦。 Peacefully, safely, in a cowardly way. All I do is procrastinate and envy those who don't hesitate. Scared of quarrels, so I stop speaking. To avoid failures, I stop dreaming. But I can't stop wondering, is this the life I should be living?Pleas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think until tomorrow. 细个以为冇期望系对自己最大嘅保护，大个先发现咁样对自己原来唔系咁健康，有时都想做翻嗰个细个嘅自己啊，冇咁多芥蒂，冇咁多考量。听过有 The Pancakes 嘅 As Brave as That Stupid Girl。而家人大咗，好似连网上面要出个 post 都会介意，有时都好羡慕啲人可以 high tea 嘅时候就咁出个 post。 手机里光早已把心落 好喜欢这一首歌来开始，由一个很可爱清纯的文青，去到这歌播四十多秒之后，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暴走 MK 妹，她是 Dawn。有冇发现你身边有啲朋友，无论世界发生咩事，佢都好似生活无忧咁样，喺网上面 post 一啲享受人生嘅 post 呢首歌可能就系讲紧一啲喺网上面嘅观察嘅，由佢自己曲词编监，一首包办 Don 嘅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当代生活指南》。即明明社交媒体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都好像要顾及人家的感受呢？或者就是这个网上世界的规则，你要符合快靓正。 两秒来要看完米蹉跎，快镜横扫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经过，只需知道结果，经已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信息，底气要促成。隔两日再购物至高潮，马甲长裤礼服够新潮，全部连锁即供应，火速抢购最新一季，促销减价每件消费来买衫。 乐队 Blaster 派台作品《公仔面》。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师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 ，Philip，Philip，Fiesta！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哇！今日有好多女仔围住我啊，好开心啊！ 死开啊你！我哋欢迎今日嘅嘉宾 Fiesta。 Hello， 我哋 Fiesta。 好，俾一次机会你哋再夹一次热味，三二一，再嚟。 Fiesta。 你睇下人哋面上勉强嘅笑容，为咗就我哋呢一句嘢咁样样。 系啦，我哋先介绍下今日 Fiesta 上嚟有其中四位嘅成员啦，包括有 vocal Edison 啦、bass 手 Amy 啦、吉他手 Coco 同埋鼓手 Sophia 嘅。咁咧，因为我每一次上嚟嘅嘉宾，我哋都会用佢个名咧去做一句句子。咁 Fiesta 咧，我哋谂咗非常之耐，点样样可以食到个名咧？咁样。於是乎唔知點樣有一下我哋就話不如 Fee 乜 Fee 乜 Fiesta 啦咁樣。 我哋開頭仲以為下入 Fiesta。 我哋都有諗過㗎。 但係因為真係太古董啦。 如果你哋叫埋 Sunny 上嚟就真係下入 Fiesta 㗎啦本身。 我哋諗住叫下入 Fiesta Sunny Day 啊。 嗰啲係啦。係啦。咁但係跟住就係搵你哋上嚟嘅時候就淨係用 Fiesta 呢個名。咁所以呢我哋就有 Filifele Fiesta。 有得睇㗎放心。係啦。 Filifele Fiesta 你有一种，你有一种舞狮最尾嗰种感觉。 系啊，我人我系写英文咯，系写中文噶， 唔系有中有英啦。 系啦， 呢个就系我哋头先讲啦，我哋都会解释下嘅，即系点解我哋会叫咧 Fiesta 咧，要准备一个咧自己曾经喊得好惨嘅故事。 系啊，因为我哋每次整一句嘢出嚟，唔系净系纯搞笑嘅，都想直接呢句嘢咧可以带出到你哋成员之间嘅故仔咁样嘅。 冇错啦，就系喊到 Filifele 嘅故事啦，好嘢， 夹硬到不能啊！我哋 你放心，大家都有份 嘅，你讲我噶啦。 哦，好啊，互相讲啊。 我谂我知道。佢喊嗰次咧，就係我哋都係關於 Fiesta 嘅。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玩過一次大型嘅比賽啦，初賽嚟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冇咩經驗啦，第一次見呢啲算係大場面嘅，咁我哋好緊張啦。啱啱上台咧，咁人哋叫我哋試下啲聲，咁我哋又唔識喎。咁我哋話啊試下，咁即係開始得啦。咁我哋咧嗰陣時又緊張咧，連自己嘅樂隊名都冇介紹啦，歌名都冇介紹，就開始咗玩咯。玩完成首歌之後啦，個評判咧咁啱又見到我哋個監製啊姚仔啦，就問我哋：喂，你班女仔係唔係玩完㗎啦？咁樣跟住咧個監製咧，我哋個監製其實係唔敢出聲啦，覺得覺得好醜怪咁樣啦。事後咧佢又約咗我哋去一間大型嘅美式連鎖餐廳度食飯傾下偈咁啦。好聽就叫傾偈，難聽啲就叫 瞓埋 一段時間。係啦，我就好彩嘅，我就避過一劫，因為嗰陣時候約咗另一個女鼓手朋友行街傾下偈咁樣。跟住咧，事後見到入咗餐廳，見到佢哋咧已經喊曬口啦。原來咧係因為監製好大聲咁鬧過佢哋，我喺門口已經聽到佢哋俾人鬧咯。 哇！ 係啊，嗰次就係應該係佢哋喊得最慘嗰次啦。 最記得就係佢話。歌名、band名都唔介紹就開始咗，人哋以為你仲係 rehearsal 緊咋咁樣。 哦， 但係近排都仲有一次嘅，就真係比較大人嘅喊法咯。 OK， 就係之前做一個電視節目啦，嗰陣我哋咁啱嘅情緒都差嘅，都大壓力嘅，因為好多嘢都搶埋一齊啊，又 keep 住要做新歌啊、派台啊，咁嗰排。我自稱是對 band 的開心果啦，都是忍不住這個壓力在做訪問的時候在介紹緊，在奉承緊我們的 vocal Edison， 在讚他都相信我們加入了 Fiesta， 跟住就爆喊了咯。 一发不可收拾咁，即系好似饮料咁咯，啲人屙咗第一下咧就会收唔 翻制啦，咁样 系啊，就一嘢就咁样影住晒我啲口面啊，跟住啲妆又。 我哋嗰陣時嗰個環節咧，係要互相多謝大家嘅。 係。 咁 Coco 嗰陣時就多謝我啦，跟住佢多謝到一半嘅時候，我好似都估到佢要講咩，即係想講話好辛苦我入到嚟，你之後好努力啊，話見到我，跟住之後類似講嗰啲嘢啦，就忍唔住我同佢對望，即刻喊喊完之後咧，就唔知點解隔離嗰個又喊，呢、這個又喊，咗成班喊曬， 仲有主持人都喊， 主持人都喊係嘛？ 哇！ 系、 okay. 啊，因为我哋嗰阵时系讲咗好多，好嗰阵时嗰个阶段好一啲好大压力、好辛酸嘅嘢咁样嘅反应，跟住就感染到人哋都喊埋咯。 系，我就谂系主持唔喊，佢都冇乜嘢做做。隔篱啲女仔全部都喊晒。 既然大家都喊，我唯有加入咁样啊嘛。 因为你谂下，你递纸巾，你都唔知递俾边个好，唯有一齐啦。 但嗰陣時講嘅嗰種辛苦，你哋覺得到呢一刻嘅 Fiesta， 你哋幾位，你覺得過渡咗未咧？定係只不過係叫做 handle 到咁解？但其實嗰種壓力都仲喺度咧。 handle 到嘅，沉澱咗嘅。 嗯。 咁我都有壓力嘅，我就係關於我表演上面想做得更加好啦。咁我對自己有要求，因為我覺得我聽完一啲錄音，我覺得。吓、啊、你唔系咁就接受到啊 ，Edison，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唱成咁先？跟住我唔得，所以我就系咁练，又跑步啊，又跳住唱歌啊，跟住自己本身翻完正职，跟住再翻到屋企，可能八点钟，咁咧唱到十一点咧，其实就会俾屋企人唔系俾邻居投诉噶啦，咁我都坚持要唱，咁有一日咧我就受唔住压力啦，我妈咪咧就同我讲话。哇！你日練夜練，其實都係唱成咁啫喎，跟住我忍唔住咧，衝入房翻屋企爆喊啦，就真係喊到 free 啲啡咧，跟住我媽就知大鑊咯，跟住之後我嗰陣時即刻秒速咧就揾咗 Amy 去傾呢件事，咁。嗰陣時嗰晚咁啱咧，我練完仲要翻病房夾病，跟住就真係件好。叫唔叫好瘀好攞嘅事咧，即係好醜怪嘅事，同咗佢哋分享啦，就係諗翻，唉，即係其實我媽都唔係有心啫啦，點解我嗰陣時咁大激動喊咧，就覺得自己嗰陣時真係可能好大壓力咯。但係而家就覺得唔驚啊你啦，你殺到埋你同佢打過啦咁樣咯，打大佬咁樣咯。 嗯， 身為一個我都好中意喊嘅女仔，我聽完佢哋四個故事之後，我有一種感受， 係 就係其實女仔喊嘅原因咧係千奇百趣，乜都 有。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Fiesta 嘅旧作品，歌名叫做《陪陪回回》。 有人数限制的规定，而在教授舞蹈甚至是举行舞蹈比赛，相关人士都需要戴口罩。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英国政府的香港半年报告，敦促英方摒弃殖民主义思想，收起虚伪和双重标准，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发言人赵立坚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英国对香港事务没有任何监督权和所谓的道义责任，没有权借中英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强调过去英国在殖民统治时期没有给过香港民主，今日英国没有资格做判官。英国政府早前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说中国政府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外相林涛文说，开始咨询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几时要检视英国法官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几是不是适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首先报告加士居道天桥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家另外两线去红隧方向过海嘅车龙啦，分别就系公主道嗰边排到康庄道桥面，而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喺管道中间。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对出一带是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加士居道，另外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车多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葵涌道去莲木树方向近葵兴村车多缓慢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澳龙慢车，龙尾排到亚公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Philip Fiesta。 是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一班靓女啊，本地嘅乐队叫做 Fiesta 啊。 系啦，咁嚟紧咧就会即将同我哋介绍新歌《灿烂》一次啦。不过根据我哋咧骚动音乐嘅规矩，我同波胜都会估下嘅。喺呢首新歌当中，有边啲系 Fiesta 好想听众留意到嘅亮点呢？ 我讲先啦，因为头先 Esther 又讲过，即系 vocal 嗰样嘢有练习过咁啦。咁我就听今次呢一只即系灿烂一次，我就觉得个 vocal 咧，应该又系比之前下嘅苦功咧，又再多啲啦。因为相对于譬如陪陪陪陪啊、秋去冬来等咧，今次嗰个放嘅程度，我觉得比上两次再强啲嘅，同埋个声系唔同啊。你上一只陪陪陪陪嘅时候系即系轻啲、尖少少、高少少，但系今次咧好快你就开晒出嚟咁样样嚟啦，听啦嗰种咁嘅感觉。咁我觉得今次应该系喺。特別是 vocal 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去揣摩錄的時候又好啊，或者跟其他 band 去夾的時候，係啦，這個就是我估的嘢， 係啦。 跟住到 就到我啦， 啱啱你一次過開估可以。 因為我哋見到個曲詞同埋監製啦，都有Super Moment 嘅 Sunny 參與啦。我唔知點解我就硬係覺得咧，即係通常一首歌有佢參與曲詞同埋監製咧。佢唔會咁出聲嘅， 咁又忍得住嘅， 忍得住嘅。同埋因為呢首歌可能好行啊，同埋你都聽到有啲男仔要喺下低做嗰、那個。做底和音嗰個狀態啦，於是乎好俾心機聽，咁我都好俾心機聽，我好容易就發現咗喺入邊啦。所以其實我諗嗰樣嘢就係除咗今次即係嘗試，因為之前其實都係自己作噶嘛，咁今次就係有Sunny同埋啊係啦耀哥啦咁樣嚟參與咗曲詞同埋監製之外啦，咁都Sunny都係有參與到即係、就是、幫手唱少少嘅呢個部分嘅咁樣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阿瓊。 Sunny 有唱噶嘛？ 几 惊认错咗啊！咁真系尴尬啦！ 系啦，咁阿琼估呢个系啱嘅咁，系啦。咁我啱啱估嗰样，咁可能系啦，即系 Edison 可以揭晓啦。 系啦，我哋可以讲下先啦，讲下唱嗰 part 先。 由 vocal 开始讲起。 佢哋成班咧喺出面等咗我七个钟，等到去凌晨四点啊，咪宵夜等我。佢哋三个都喺度，超感动。咁我嗰晚就觉得自己简直系获益良多，因为 Sunny 都系一个好专业嘅歌手啦。佢带咗我去另一个境界咯，即系。佢好尊重我，去俾我保留一啲個人風格，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啲字咧，就突然之間 flat 啊或者轉音咁樣嘅，呢個係我唔知點解好中意自然就做到出嚟嘅。但係佢都會教我某啲咬字或者某啲位置一定要做翻正確嘅，同埋佢會教我去幻想一啲畫面去。代入個情緒唱歌咯，即係譬如嗰時同我講話燦爛一次嚟，而家試下諗你台下面有成千人聽你唱歌啦，咁你嗰時嘅感受係點咧？跟住發覺原來係好感動，想笑出嚟，有少少感動到想流淚嘅喎。咁我唱咗嗰下出嚟啦，我見到監製啦、Sunny啦，同埋我哋嘅負責 mixing 嘅權權啦，去到都即刻笑咗出嚟咯。佢哋覺得嗰下我唱得好到係佢哋覺得靚到要笑咯。跟住我就覺得好感動啊！我未去到台已經見到佢哋咁鼓勵我，就係覺得我已經係喺個錄音室度燦爛咗一次嘅感覺咯。 係，咁之前係少有呢種咁嘅體驗啊！喺即係唱嘅時候。 係啊，因為之前因為我哋都為咗節省啲開支啦，咁就唔會花咁多錢去錄七個鐘，因為其實都昂貴嗰個價錢，所以就變得係可能嗰、那個位置嗰、那個字唔好，就直接補翻嗰句算啦。但係今次Sunny佢就好堅持，可能我要真係成 part 都唱到出嚟。咁但係呢個都對我好好嘅幫助，因為佢可以訓練。我唱歌時候的一些肌肉記憶，咁就令我而家 live 方便咗好多，唱現場嘅時候都好容易揾翻嗰個感覺咯。 Alison 提起話覺得我哋好好幫佢嗌外賣咁樣啦。嗰時咧，其實又要講翻啲趣事，就係咧嗰時 Alison 咧係因為太緊張啦，跟住搞到嗰一日嘅喉嚨咧唔係咁舒服嘅。咁佢咧，咁我哋夜晚宵夜可以食咩咧？食串燒噶嘛，咁我哋嗌串燒啦。咁 Alison 聽到咧就覺得好興奮，啊好啊，咁我哋食串燒啦。咁咧。但係因為咧，我哋為咗照顧佢嘅喉嚨啦，咁我哋就，但又可以又唔想佢唔開心喎，咁我哋都照叫啦，叫咗好幾樣嘅串燒嘢食咁樣啦。咁我哋食嘅時候咧，食到半路咯，又覺得其實咧我哋仲未夠喉，我必須食埋 Alison 嗰啲串燒啦。咁其實咧，我哋咧， 我而家先 好姊妹啊，你咪 好嘢，我而家先。 先知， 佢而家先知，佢唔知嘅 其實。係啦，佢好辛苦喺個錄音室度錄到唱到救命嘅時候咧，我哋喺度分緊佢啲嘢食咯。跟住佢錄完出嚟嘅話，哇 ，Amy 你哋好好啊，留咗啲串燒俾我食，知道我唔舒服你都仲願意俾我食，係留咗兩串。其實嗰陣時叫咧叫咗六串嘅， 得兩串有時乜記得好似有三串咁樣。 其實我哋食咗好多， 跟住 佢帶咗好 嘅， 係啊， 唔係為你好嘅，串燒啱啱真係開唔到啊嘛，或者封咗喉點算咧？ 佢仲咁感動咁樣， 唔係真係我嗰時出到去錄音室之後，我望到佢哋嘅神情係怪怪地， 大家保守緊一個秘密嗰時佢哋， 我好似唔知咩事，我就覺得嗯佢哋好似不嬲都怪怪地嘅。 係啦，咁啊呢一個就係即係 Anson 喺即係 vocal 方面嘅啦。咁但係今次啦，譬如另外三位喺即係編曲上面，因為今次特別在就以往就係即係曲詞編都係 自己嚟 搞，但係今次咧就主要係編曲方面，作詞作曲就可能會交咗俾譬如 Sunny 啊、馮君耀啊咁樣。咁呢個 experience 調翻轉咁樣，你覺得又如何咧？即係去編人哋作嘅嘢，然後擺落去有自己 Fiesta 嘅嗰種感覺。 開頭會唔慣嘅，因為會。玩慣自己做嘅 metal 歌啦，會比較狠啊！自己因為自己做啊嘛，自己會享受當中嘅。但係呢首佢哋作曲作詞嘅感覺係好似翻返去以前Fiesta 開始做原創歌嘅時候玩嘅 Happy Rock 啊，好開心啊，好孩童感覺嘅嘢咯。同埋呢一首歌，我哋六個都有份。合唱几句嘅，同埋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嗰阵系灿烂一次，我哋即刻改咗 The Whole New World， 系、一模一样嘅，已经顺理成章变咗首儿歌啦。 系，OK， 到时听众喺现场嘅话可以唱呢句嘅 The Whole New World。 寂寞 咁但係喺即係啱啱讲高豪讲，即係譬如收到呢一个曲嘅时候，你哋要去編啦，咁鼓手啊或者吉他手啊贝斯手，你哋几位你去諗嘅时候係各自去度啊，定係大家会真係坐埋一齐去将自己嗰部分嘅 input 落去，定係点样嘅？ 因为都有今次有心理帮手啦，其实个框框都比以前窄咗嘅，即係其实我都已经係有个既定嘅框框套住咗我㗎啦，所以今次嘅发挥都比较少，同埋我觉得第一次其实我哋都有 first drop 同埋 final 咁样啦，我觉得第一次嘅打法呢係我係比较鍾意啲嘅，但係可能因为监制嗰两位监制嘅意见就话，哦，中间原本有个 fade out 咁样嘅，但係佢哋就话我唔想要，咁其实我自己内心係几鍾意咁样啦，但係因为佢哋嘅权力架构之下我係冇办法 佢哋係咪真係想聽到啊？ 重度好高嘅， 係 今晚就剪走佢，就冇俾你聽到。但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係咯，都比較限死咗嘅，即係之前，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有啲大神照顧嘅感覺，係好唔同嘅， 好安心咯，成件事我 係啊係啊， 係咁啊 ，Amy 咧，你自己喺即係 base 方面， 咁佢哋有講過唔同嘅説話，去令到我哋諗得更加多。即係我哋之前嗰幾首歌都係比較負面啊，或者會表達好多情緒嘅嘢噶嘛，但係佢哋講咗一句就話：，喂，你哋成日都表達一啲負面嘅嘢俾人睇，咁到底你哋有冇諗過俾一個更加真實嘅一面俾人哋睇咧？或者你俾另一面俾人哋睇，人哋会觉得啊，原来呢班女仔有咁真实嘅一面嘅，或者有更加正面嘅一面嘅，可能呢样嘢对我哋嘅 band 嘅成长会更加好。 即系因为今次我哋头先都有曲词监制都有 Sunny 喺度啦，咁帮手唱埋少少咁样。咁但系全女班同 Sunny 沟通嘅时候，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其实男仔同女仔之间，尤其是沟通上咧，即系对于音乐嘅理解上，我谂都一定会有啲分歧噶嘛，系咪？ 咁样讲啦，个分歧就系本身有一啲问题或者有一啲知识上面嘅嘢啦。我哋嘅監製耀仔一早已經同我講咗好多關於唱歌上面嘅，但係嗰陣時可能佢講咗十句我都唔聽，但係唔知點解新年都同我講咗類似相關嘅問題，佢講咗一兩句我就入腦，就都唔係話投降嘅，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好有自己想法嘅一個人嚟嘅，但佢咁同我讲完之后咧，同埋佢又即系因为 Sunny 佢即刻即场做咯俾我睇，我就即刻服气，跟住即刻听佢嗰个嘅讲法去尝试佢叫我做嘅一啲建议咯，有呢个转变咯，我有。 耀仔喺隔篱流泪， 唔会咧，佢扮嘅咧， 系啊，佢都系扮嘅， 佢扮嘅咧。 咁其他咧，可能讲乐器方面啊，咁样。 咁我觉得我哋 Fiesta 由细到大都好似当男仔咁样嘅，即系当系 band 放气。好似男仔咁成长啦，咁亦都好少话因为男女有分别而沟通出问题呢个情况。 咁我想知道，即系一个全女班嘅乐队嘅话，你觉得即系一路走来啦，无论系有派台嘅时候或者派台前，你觉得其实系一个优势啊？点话有阵时候都会觉得有啲嘢要可能观众或者听众嘅话有啲迷思或者一啲误解需要打破咁样样。 如果我作为 vocal 啦，因为好多人成日都。会话吓你女仔，你真系 scream 到噶？跟住我想话俾佢哋听，其实冇分男女咯，音乐即系女仔都可以 scream 到咯，同埋都唔使咁诧异咯。 我认识嘅鼓手都系男仔啦，咁我望住佢哋打鼓嘅时候咧，佢哋又大只，我就觉得咧，佢哋拎住啲鼓棍嘅时候咧，就好似拎筷子咁轻松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就系、是、真系会打到出晒汗啊，同埋每次打完只手臂都有啲酸软嘅感觉啦，好似做完 嗰 啲做完 gym 咁嘅感觉啦。跟住喺呢时候我都。真係會羨慕啲男仔咁樣 power 嘅，咁無奈自己可能弱嘅話，咪做多啲運動咯咁樣。但係我呢一力量方面係真係比較弱啲嘅，即係如果要比較嘅話。 我想講翻一件唔係 Fiesta Sophia 細個嘅趣事，有段時間咧佢打鼓好大力咧， 不斷打爛古棍啦，咁我哋嗰個嗰陣時 band 房好細，咁佢啲木咧，嗰啲木係咁揈嚟揈去啦，我就係咁避開啦。係啊，嗰時係咁打爛古棍嘅。 因為我都想講咧，我初初咧覺得 Sophia 咁瘦應該冇乜力水啦，咁我就唔知點解挑戰佢咬手過，但係點知佢好大力，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講法係錯，你真係練得，你真係練得好大力咯，而家。 等我派出阿瓊嚟同你玩一場咬手啦，睇邊個大啲。 我真係好想試下。 咁啊，講到呢一首即係新嘅《柏林作品燦爛一次》咧，即係一首有希望嘅歌啦、嗯。你哋即係各自喺即係 Fiesta 唔同嘅崗位裏面，你哋自己又有冇諗過？哦，希望大家玩嘅呢種音樂，呢一隊樂隊可以去到邊一度咧？有冇曾經諗過？ 一定有嘅，呢個係我嘅目標添啊！ 係、 嗯、就係、是、世界巡演，同埋我。幾想係搞一場同管弦樂團或者係中樂樂器嘅一場演唱會。 嗯 ，OK， 原因係 因為我都聽過有啲 band 出 show 咧係會同管弦樂一齊、表演嘅，係好正咯！依兩種音樂拼埋一齊嘅感覺，我都想做一。set 依啲嘅歌咯， 同埋因為我哋研究咗咧，就係我哋成日可能覺得外國啲 band 好正啊，但係其實因為外國嘅文化嗰個根基打得好好，咁我哋想揾翻啲可能香港元素，即係譬如啱啱 Coco 講嘅啲中樂啊，可能會唔會可能係有一日我哋可以粵劇元素一對中樂樂器後面嘅，可以加翻啲我哋自己文化嘅去組翻個根基咯，喺度諗。 嗯，咁啊 ，Amy 啊 ，Sophia 又有冇啲自己好想 achieve 到嘅嘢？音樂上面又好， 想全世界都認識我哋， 係 呢個係咪好大上頭？ 冇冇所謂嘅呢啲，覺得 係啦，係啦。咁我希望如果有一日啦，咁可能有人，即可能有啲唔同國家嘅人討論話啊，香港嗰對 Fiesta 好勁喎，好想好似佢哋咁啊，咁樣我會覺得啊，好滿足啊，咁樣咯。 嗯， 我就比较都唔知系咪叫简单啊，可能我系想比较上啲高少少嘅台啦，我想啲观众咧系昂高个头望住我哋、哦，因为咧我哋对 band 嘅成员咧都比较矮小啦，咁咧好多时候咧上台出 show 嘅时候咧。会同啲观众平排嘅， 系 咁咧，啲观众咧就感受唔到我哋强大嘅一面。咁但系如果个台高少少嘅话咧，我高个头睇咧，我哋显得有气势啲啊嘛。 所以你追求嗰种高系即系物理上面嘅高啊，真系 冇错， 唔系意识层面上面噶啦，嗰种 系啊系啊。 哇！咁但系今日多谢你哋上嚟介绍呢一首《灿烂一次》，亦都真系希望你哋所谂嘅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 stage。每一个地方灿烂一次都开心啊，应该都、啊、今日多谢你哋 ，thank you。 基本新聞之前啊，聽過有 Fiesta 嘅《秋去冬來》，電話號碼18723888。今日有誰冠名，等你打電話嚟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9宗本地个案，其中10宗感染源头不明。在本地个案中，59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54宗涉及歌舞群组，群组累计个案增至187宗。群组中有患者曾经去过沙田大会堂和龙坑社区中心唱歌或者跳舞。另外，仁安医院有一名员工确诊，路德会新翠少年中心亦都有一名托管老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有多过50宗初步确诊个案，其中北角苏浙公学一名15岁学生检测初步呈阳性，学校需要停课14日。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四凌晨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必须关闭。当局亦都禁止会址内进行现场表演同埋跳舞活动。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至40人，4人一台，唔可以多过10台。措施适用于酒店同埋会所。餐饮处所维持不可多于4人一台，入座率不能超过一半。4人限聚令同口罩令会继续实施，所有嘅措施今个月26号起生效，为期7日。当局亦都会限制酒店或者旅馆嘅聚集活动，同加强防止感染措施，包括为客房或者出租单位设人数上限，要求酒店将受检疫人士同非受检疫人士隔离，检疫人士唔可以离开房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抵达日本，展开2日嘅访问。佢喺东京同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会谈。王毅听日可能会晤首相菅义伟，将会是菅义伟就任首相之后首次同中方高层会面。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希望同中方讨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措施，恢复双方的商业旅游，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国际环境。日本仲希望同中国重申两国之间高层交流对于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呢个油麻地到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咧，头先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塞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嘅。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因为有意外啊，桥面快线受阻，塞到渡船街近碧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小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的了。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在平石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这个将军澳电话机楼，而去观塘方向呢，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变电站的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全方位嘅接收嘅方法已经开放咗啦 ，IG 可以 DM 我哋 ，Facebook 可以 private message 我哋，1872388都可以打电话嚟，将你嘅故事分享俾我哋听嘅。 快啲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 系啦，咁我诶、今日第一位听众犀利，嚟自墨尔本的翡翠。 哇！一定要搞呢个 game 系咪？呢个长途电话劲啦，佢系用艺名噶，同埋系买咖啡嘅艺名啊！我哋欢迎 Anna。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盈琼你好，波盛你好。 点解买咖啡要艺名嘅？ 因为我个英文名唔系咁普遍嘅，咁就算串出嚟咧，人哋都会叫错又记错。 系， 咁所以即系买咖啡呢啲好少嘅事要留名，咁通常都留 Anna。 如果串错可以打佢两个人。 读书啦，呢个故事咧，即系我睇咗佢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哦，好浪漫啊！所以事不宜迟啊，即刻将个时间交俾我 Anna 去讲翻呢个故事啦。 呢一首歌系见证咗我同一个男仔嘅爱情嘅故事。 系 系啦，咁讲翻点解我会嚟墨尔本啦？咁我喺香港出世，香港大嘅。咁读完中学之后去第二度读书啦。咁喺学校咧，识咗个男仔 friend， 咁我都唔可以话佢系 friend 嘅。因为咧，成日都见到佢喺学校唔知做咩嘅，系啦，日日都见到佢，翻学又见到佢，放学又见到佢，咁佢成日都同埋其他同学一齐，喺啲石博嗰度啊，倾偈啊，咁样。 系。 咁后屘先知道 咧，但系嗰阵时觉唔觉佢有型噶？ 唔觉噶。 哦，咁紧要啦。 冇噶，咪普通男仔一个咁唔知你知唔知啊？澳洲人咧，佢哋都着得好 hea 嘅嗰个年代啦。咁嗰阵时。我同埋另外幾個香港嚟嘅同學啦，咁我哋有陣時放咗學啊，咁會去食 lunch 啊，咁經過成班人咁會行埋去傾下偈啊，咁樣以知道咦，原來佢都係香港人嚟嘅，識講廣東話喎。咁 之後真係接觸到佢係因為咩事呢？ 咁開始熟啊，係因為有一次有個朋友又係啦，考完试唔知做乜好，咁不如去某个 friend 屋企食饭。咁嗰个朋友屋企咧，屋企有个钢琴嘅。咁系啦，咁我哋个个都系即系我哋读音乐噶啦嗰阵，咁个个都系弹琴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就无聊聊咁话，不如大家求其弹首歌，咁娱乐下大家啦。咁其他人咧都会弹翻啲考试弹得衰咗嘅歌啊，或者准备另外一个 recital 嘅歌啊。咁你以为咧佢咧会弹啲好劲嘅嘢啦？郎朗啊、李云迪弹嗰啲嘢啦，咁咧点知唔系？系啦，点知唔系？佢走去弹一首广东歌。咁嗰首广东歌系一开头个钢琴 intro 咧系好出名，咁相信各位听众阵间听到咧都会一听就认得，哦，就系呢一首歌。 好劲啊！你好识得将呢个故事收埋， 唔讲啲人会估又即即即跌落水。 听完呢首歌咧，唔知做咩事咧，喺度爆喊喎。 你爆喊？ 嗱，嗰一下听到，系我爆喊喎，听到广东歌啊！咁嗰個鋼琴 intro 好觸動我個心靈嘅嗰陣，咁可能嗰排都幾年冇翻過屋企啦，冇翻香港啦，咁好掛住屋企，好掛住香港啦，係啦嗰陣，跟住啲 friend 都話你做乜嘢啊？你咩事啊？係咪有事啊？我係冇事，係嗰一下好想喊，係啦，咁然之後，係啊，咁又唔係嘅，咁個個讀音乐嘅都比较大情大性啲嘅，咁我哋都习惯 都惯噶啦，系嘛？ 系啊，都惯啦，会突然间会嗌啊，练琴听到隔篱风，哇，做咩事？嗰人嗌到咁嘅，跟住睇下佢咩事，哦，冇事，发泄完冇事， 系啦。 咁嗰晚点完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太耐啦。 嗯， 系啦，咁跟住过多一两年，咁读完书啦，咁我就翻咗香港啦。 嗯， 咁因为佢系呢边人嚟嘅。咁所以啦，咁佢不如佢喺呢度做，喺呢度繼續佢嘅生活啦。咁間中喺社交平台咧會傾佢 hi 啊、bye 啊、你點啊？ 係 幾時翻香港啊？都係咁樣嘅。咁佢都翻過香港探親，咁都有揾我同埋另外啲翻咗香港嗰啲舊同學，咁食下飯啊、飲下嘢啊咁樣嘅。咁都唔係話十分熟，因為我哋都唔會講傾偈傾到好深入嗰一種啦。 係 咁我哋嗰陣時。 有个泰国嘅同学啦，咁佢就请我哋几个以前一起读书嘅同学，咁就去佢婚礼。 系 啦，咁就去泰国嘅婚礼。咁咁我都话，当聚旧啦，都几年，都起码七年八年冇见噶啦。我谂嗰阵，咁有啲行程嘅嘢，咁突然间咧有一日搭下车，佢无端端问我：喂 ，Anna， 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唱咗一首广东歌整喊你嗰单嘢咧？咁呢一单嘢，我梗系记得啦，我喊到咁，但系点解喊我又唔记得？系啦，咁我就冇佢记得咁深刻嘅，咁我谂住系会唔会吓亲人咧？咁后屘佢都有话翻俾我，大约话翻俾我听，点解佢会记得嘅？咁跟住冇啊，那个行程其实好短啊，咁赶住翻香港开工啦，咁佢又赶住翻去佢嘅即系佢住嘅地方，又系要开工啦，咁。但是那几天大家好像有一种很说不出的亲切感，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即是很久没见，但大家又经历过几年这样。 算不算一种暧昧呢？其实 到未 那几天很暧昧啊。 是 啦，那几天。但是又未去到说我要拍拖那一种，其实我心知道如果我要跟这一个人一起，那我就要 long 一点了。 是啊。 那我有没有信心呢？那我是很犹豫的那一刻。那个行程完了之后啦，那各自各回家啦。那但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后，那我们日日倾电话，日日用社交媒体倾偈啦，那都有语音啦，那倾了很多啊，那跟着我们都觉得我们试一下啦。试下一齐啦，咁系啦，因为嗰时都又唔系好细个，亦都唔系好大个，但系即系身边啲人又结咗婚啦，但系其实我又唔急结婚嗰一种嘅，咁我个心态系，如果拍拖咁试下咯，唔得咪再算咯，即系改一阵嘅心态系咁样嘅。咁咧咁因为我哋都有一大班嘅 common friend 啦，其实咁实人知啦，咁嗰个 wedding 都有啲 friend 去咗，都见到我哋喺度暧昧啦，咁全部同学都知噶啦呢单嘢。 佢两个、啊， 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好国际性嘅事啊？因为有泰国嘅朋友啦，有香港，有 澳 洲 啦， 冇去到 wedding 嘅朋友都知啊，跟住问啊。 嗯， 系啦，咁拍咗拖其实都唔系好耐到啦，咁有个旧同学就话俾我听，喂好多年前咧，佢去唐人铺买餸嘅时候咧，就攞咗嗰啲免费杂志啊，咁嗰啲中文免费杂志咧都好多嘅嗰个年代， 系 咁啱咧，佢咧就接受咗嗰个杂志嘅访问， 嗯。 是啦，中文雜誌繁體字，好強調繁體字啦。咁因為一個 market 係俾香港人睇嘅。咁我個舊同學咧就有同我講，佢睇咗嗰本雜誌，就見到佢個訪問就提到，當年佢彈琴唱歌整喊咗個女仔嗰單嘢喎。咁我嗰個舊同學咧一睇咧。系啦，一睇佢就記得係講緊我嘅，係啦，因為佢當日都在場，佢都有份，即係我喊緊嘅時候，佢都有份想話你睇我咩事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咁好可惜啦。咁嗰啲咁嘅免費雜誌唔係我嚟賤煲底，我嚟賤貓屎，咁唔會流噶嘛。係，係啦，咁唔會流嘅。咁咁我嗰陣時即係知道咗，我咁都知啦。咁雖然冇睇過有。有啲可惜啦，咁又冇乜所谓啦。 但 sweet 都知道呢件事，即原来佢好记挂住当个 moment， 去到访问都讲。 系啊，即心入边一直有你。 系 咯。系啊，系啊，嗰一刻，即嗰一刻，我觉得，原来佢嗰日，喺泰国问翻我记唔记得呢件事，原来唔系顺口问嘅，原来佢真系， 一直都 记得，系一直都记得。是啊，咁好搞笑话，咁呢个同学冇啦，咁我梗係周围问啦，问边个有 keep 呢啲嘢啦。咁呢我有一个 friend 呢同阿波成一样啦，乜嘢都 keep 嘅。 呢啲人咪好朋友啦，呢啲人好啊。 係啊，係啦，佢就咩都 keep 嘅。咁我问佢，喂你知唔知呢单嘢，咁知都好啊，咁可能佢有 scan 啊，或者有剪起，咁都唔定嘅，因为 common friend 嚟㗎嘛。我同那个男仔同呢位旧同学都系，咁咧点知咧我 friend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旧同学 ，sorry， 嗰个旧同学话翻俾我听咧，就系佢收埋咗三本， 三本完整嘅 copy 喎。咁跟住咧，咁佢係啊，咁嗰個 friend 仲要係又係喺呢度讀書，翻咗香港帶埋啲嘢翻香港嗰只喎。 哦， 咁 keep 三本，咁你咪可以攞到一本咯。 係啊，整定你會擁有一本噶。 係啊，跟住佢二話不說，咁就送咗一本俾我。係，咁我嗰下係咦？真係喎、哦，封面真係有佢個樣喎。咁我睇翻嗰個訪問啦，咁我終於可以睇到呢位男生當日自彈自唱嘅心情。 嗯， 係啦。咁、那個訪問內容係圍繞啲乜嘢咧？咁講佢由細到大點解學音樂啊？咁點解要用音樂做事業啊？之類嘅嘢嘅。咁佢去到提到我嘅事情嘅時候咧，佢就話原來音樂可以令人感動。同埋佢以後都要好用心咁樣去做音樂，係啦。咁我睇到，即係我看 就係因為你喊咗， 係啊， 係啊。咁我睇完呢一段之後咧，我手都震埋啊。 嗯 嗯， 嗰一刻好 surreal 啊，點講咧？好跨時代，可唔可以咁講咧？ 但應該踏實咗咯，係咪咧？因為你 long 啲嘅時候， 係啊，都係啊， 係 都係啊，都係啊，睇到佢。Black and white 寫出嚟，原來呢件事佢寄到，即係佢係寄到今時今日啦。係啦，咁過咗幾日之後啦，咁我都消化咗成件事啦。咁唔留意咁多啦，咁知道就算 long 啲，我都會全心全意去愛佢。哇，感覺好肉麻，好肉麻。 呢個環節好多時候都會中咗呢啲放閃嘅故仔， 好殘忍啊！咁樣。不過我覺得都係時候要公佈係邊一首歌啦，因為大家講講下真係越嚟越想知道，其實係邊一首歌啦 ，Anna。 呢一首歌就係 Beyond 嘅《海闊天空》。 哦，冇辦法，即係共同嘅回憶。 同埋個煙草一起個琴聲，應該大家都哦。 系啊， 系啊，坐一下。 但系我知呢首歌其实对于 Anna 嚟讲，仲有好多其他意义噶嘛。 有啊，有啊，咁都有少少嘅童年回忆啦。咁转一转个通先。 系。 系系认真啲先。 系。 讲翻啦，当年 Beyond 嘅家驹佢离世嘅时候，我系小学生嚟嘅。 系。 系啦，咁当年咧，我开始听收音机冇几耐啦。咁咁 Beyond 好出名噶嘛，咁佢有去完非洲啊，都有啲歌都识唱啊，都听过嘅。咁佢离世嗰一刻，每一个节目都播《海阔天空》呢一首歌，每一次一响起嗰、那个钢琴 intro， 我系嗰种感觉系，我又唔可以话好 sad， 但系可唔可以系一种 farewell 嘅感觉咧？ 哦， 系啦，咁要同家驹讲拜拜 ，Beyond 从此就唔再一样。 系， 系啦，嗰阵时个感觉系咁样啦。 亦都可能因為你細細 個， 係即係呢一路可能你唔知咁樣中咗喺度，所以到你即係、就是、老公當年彈嘅時候，咪又中翻落嚟。 係就勾起呢一下感覺，係同一個感覺嚟嘅，嗰一下係、 有一種離別嘅嗰種嘅傷感。 係 會係咯，會係咯，好掛念嘅感覺咯。 係， 但唔緊要啊，喺你身上面有一個 sweet 嘅意義又出現咗啦，呢首歌。 是啊，是啊， 而家又嫁埋过去了，哇，几开心！ 是啦、啊，咁我就嫁咗俾呢个人啦。 啊，真系一个 moment 就决定咗，即、就、系、是、下半生嘅幸福啊！ 系咯、 啊，系啊，系啊，我都估唔到嘅，初头我都唔会谂到咁远。 嗯， 系啦、啊，咁原来原来跟住我个感觉去，跟住我哋两个人嘅相处 系。 咁開始建立越嚟越多嘅嘢啦，我哋之間咁到佢求婚嗰一下，我係冇猶豫嘅，係啦。但我同佢講，我要一年時間喺香港做曬我要做嘅嘢，咁我就過嚟啦。 哦， 係都有一年 嘅嘢， 好 開心啦！一生都等啊，真 係。 缘分嘅真系冇得讲，太奇妙咯！真系觉得 太犀利啦！我谂咪揾翻嗰个杂志，佢原来讲嘅呢件事，我觉得嗰个位最 magical 咯，即系一路听，即 系 原来佢一路摆喺心里边。 系啊，因为我根本唔知噶。 嗯， 整定嘅有啲嘢。 系啊，你唔好喊我，啱我哋播呢只歌嘅时候。 咁又冇，唔会啊，好开心啊！而家 而家幸福嘅眼泪啊，真系。 系啊，我哋喊，佢好幸福啊！我哋点解咁啊？咁啊，好啊，多谢你啊，嗱，多谢今日分享你呢个。 多谢你哋啊！ 系啊， 唔 该。 好啦，拜拜。 好，拜拜。